去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大家好，这里是彪悍的节目，不需解释的青春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还是需要解释一下，这里是青年广播早间资讯观点服务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张悦啊。今天天气特别好啊，刚才这个我查了一下实时温度，应该是在5度左右。那么今天最低气温是在-3度左右。您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细细想来，掐指一算啊，这个过了今天啊，明天再忍一天，后天就又是周末了。 你要是按照这样细细想来，掐指一算的话，掐指一算，这整个2017年都快要过去了。所以要是硬转的话，咱们给一个特别硬的逻辑，好不好？就特别突然的这个逻辑。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是什么呢？哎，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起来哈。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还会推出两档连线啊，作为我们的这个前沿情报站的一种运营方式。第一个连线就是我们的苹果第三方独立评估师侯一平专家，第二个连线是北京城市学院大四的学生清纯。 哎，那好，那抓紧时间呢，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盘点。 生活大盘点第一条，我们先说说最近这个昨天晚上啊，有一个非常劲爆的消息，说舒淇要退出娱乐圈了 啊？是吗？真的假的？ 他在微博中贴出自己的爱猫照片，并写到：“暂告演员的生涯，承蒙错爱，各位江湖再见。”微博一出，粉丝们十分的惊愕，有网友猜测说舒淇是不是怀孕了，回家生孩子了？还有说是不是跟他那个导演老公学啊、以后不演了，改成这个做导演了？甚至有人也怀疑说舒淇也累了啊。这娱乐圈的这前半生啊不容易，所以说可能有这种息影的可能性。 对，但是其实舒淇呢给出了一个本人的回应啊，他也昨天给出这么一个回应，说怎么一觉醒来就穿成这样呢？我刚刚杀青啊、我就是休息养病啊，你们能不能不要想太多呀？医生说了，说这个不能一直拍戏，我是暂休、不是退休、而且呢脸是一直过敏的一个状态，好长一段时间都很红肿，怎么样好不了，总要把这个毛病医好才可以面对镜头吧。 我们编辑查了一下，舒淇现在最新的作品是上海堡垒，而且这部作品刚刚杀青，那么因此他借机宣布暂停演艺事业，以健康为重，以后还会回到大众的视野。 对，所以不要担心。咱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娱乐圈的消息好了，如果说到电影的话，《致命与春娇》肯定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电影了，但是昨天香港导演彭浩翔在采访当中表示说，《致命与春娇》系列电影将不再有续集了，这可能是不是很伤心？ 我感觉这个一提到志明这个渣男呢，这个就能想到这个余文乐啊，想到余文乐就想到最近他结婚了， 哎对， 所以说这个《志明与春娇》这个电影不会再拍续集，其实令大家挺难受的、 这可能是继这个余文乐公布婚讯之后，《致命与春娇》电影粉丝们受到的第二个打击了。 那彭浩翔执导的《致命春娇》系列电影深入人心，自2010年该系列电影第一部《致命与春娇》上映以来，8年间，余文乐饰演的这个渣男张志明啊，与杨千嬅饰演的这个痴女余春娇在三部影片中分分合合啊，遭遇了大大小小的考验，一直深入人心。 虽然说是渣男，其实杨千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经常提到了说志明这个角色啊。也是每一个男人必经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没错。 导演彭浩翔也说了，说自己也很喜欢这两个角色，也特别特别的爱演员杨千嬅和余文乐，但是呢他一年才能拍最多一部电影嘛，所以不太可能一直重复的在两个他这个喜欢的角色上面一直拍下去，所以说以后虽然可能还是和杨千嬅余文乐继续合作，但是应该会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没错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朋友圈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事儿啊、这个很多人猜测，吉林日报发了一个整版、 啊、 说这个核武器防护的常识，很多人怀疑是不是可能有点别的可能性呢、对，昨天吉林日报用了一个整版刊登了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引发了关注。这次吉林日报的内部人士昨天回应说，这一版面安排是正常的国防教育。 那如果看了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在这版报纸上呢，主体的这个部分题为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并配有清除放射性污染等漫画，同时还配发了一则题为战时空袭与平时灾害有哪些共同点的相关文章。 最近啊，朝鲜半岛局势非常的紧张，而吉林的地理位置又非常的敏感，那么这样的版面安排确实会引发很多的关注。 对，但是有关负责人也解释了，说其实很多国家呢都会通过媒体来宣传防核知识，跟日本等发达国家比起来，目前呢国内的宣传教育啊做的还是不够。吉林日报所登载的内容呢是常识性小知识，外界不应该过度解读。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的互动吧。 好嘞。 这个三墨说跨年活动很多啊，你像轮滑社一群小伙伴当年从天河客运站，这地儿应该是在广州啊， 应该是广州、 穿着轮滑鞋一路刷街到广州塔跨年，10公里的路程左右。那个新年我19岁，大家都是年少轻狂的模样，存活在记忆里，每个人永不褪色。 最难忘的就是青春的模样嘛。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最印象深刻的跨年活动是什么？大家有这个特别有趣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我看到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好像看起来很感人。小蛮的那个故事， 小蛮的， 他说印象最深的跨年呢，就是在好朋友的店里，一群人盛装闪亮，结果呢死党忘记买电，也就没有了空调。我们点了一桌子的蜡烛，几个晚礼服裹在羽绒服里，喊着新年快乐，然后最后喝新年酒，但是没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家伙事没有了，因为没有电， 只好拿了水桶搞了一桶那个 Mojito、 嗯、 一桶、嗯、说这个漂浮在这个 Mojito 的酒桶上的薄荷、嗯、还看起来很像是香菜汤，一整年都在怀念那个香菜汤。 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是什么、 嗯、 马上到了过年了，大家也该规划规划自己这个跨年应该怎么过啊。倩倩给我们发来微信说，高三的时候的印象最深刻、 嗯、 因为完全没有跨年仪式，做完一道数学题已经是新的一年了。 哎，还有那种你知道就是生日就是6月7号高考的、 嗯、 那种，别说没有跨年了，连生日都没得过。 对， 18岁的生日过不了、嗯、 啊。我看到一个海外的朋友发来的微信说，他是在加拿大，跟国内是有时差的、 嗯、 当时为了这个喜欢的这个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一直在电视机前等着，一直等到了凌晨4点、 嗯、 那很多的追星的网友也一起这个等着这个跨年晚会、 啊、 结果呢芒果台最后说海外是没法播出的。 哎呀， 非常的遗憾。嗯， 这真的是听起来还是挺有点遗憾的，是吧？哎呦、嗯、伤心。 好，这里是彪悍的节目，不需要解释的青年说，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体育方面啊。昨天下午亚冠联赛分组赛抽签进行，从抽签的结果来看，恒大遭遇了济州联，而申花陷入了死亡之组，与澳大利亚的悉尼 FC、 日本的鹿岛鹿角、韩国的水源三星同组。 嗯，那这一次呢，东亚区直接进入小组赛的球队呢是12支，参加资格赛角逐的有14支球队。作为中超的亚军，上个赛季亚冠四强球队上海上港在资格赛当中可以说是优势明显、嗯、那在这个比赛当中，上港如果不出意外呢，就会轻松的晋级小组的正赛。 这个珊珊这个念完以后估计是不懂啊、 哎、 但是 就是断了一下句 啊、广大的听众朋友这个喜欢体育的应该懂了就好了、 嗯、 据了解，亚冠的第二轮资格赛比赛时间为1月30号啊，或者获胜者将直接进入我们的亚冠小组赛。 嗯，好嘞，那继续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哈。这条资讯呢是和 NBA 相关的，科比退役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昨天呢，退役的科比又成为了大众的焦点，但是这一次他不是一个运动员了，他是一个编剧。 嗯，这一个好的运动员不打球改做编剧了。退役之后呢，科比把自己退役的宣言亲爱的篮球翻拍成了同名的动画短片，而现在这部动画短片成功入围了2018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的提名名单。或许科比自己都没想到、啊、 好厉害哦， 打一个篮球居然能把这个自己拍成的这样的故事做成奥斯卡的提名奖。 对呀，那这部短片呢其实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在崔贝卡电影节上首映了、嗯、是由长诗改编的影片，讲述了科比如何从一个热爱篮球的孩子成为联盟的巨星，并在大杀四方之后慢慢老去直到退役的故事。 嗯，说完了体育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话剧方面吧。昨天我还这个去这个网站上看了一下，还是有票的。 嗯， 张铁林、张国立、王刚、 铁三 角，这三个铁三角啊、原来演过铁齿铜牙纪晓岚，他们做了一个话剧啊、 嗯、 真人版的话剧，名字叫做断金、 嗯、 最近这个话剧正在保利剧院上演。 对，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讲的是民国年间的故事啊，在北京王府井，三个性格迥异的兄弟在经商的时候发生的爱恨交织、利益消长的故事。 嗯，我们再关注一下网友的互动吧。这个 Mr. Go 说，在老家和玩得好的男生聊语音，从9点左右一直聊到了凌晨4点，就是说聊着语音跨的年啊。从上午的9点左右一直聊到凌晨4点，上面写的非常明确。 能不能从晚上9点左右啊？凌晨4点太快，晚上九点吧。应该是 爱情的力量。你看上面写的非常明确，从上午9点左右一直聊到凌晨4点，聊了很多。凌晨4点时，外面在放烟花，很漂亮。啊，因此给这个男生直播了放这个烟花的这个场景啊。 嗯。 结果没想到，2个月以后的情人节的前一天，这个男生成了我的男朋友。 哇哦，好浪漫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买手机也要买超长待机的，要不然怎么聊啊？早上9点聊到凌晨4点，早就没电了，好吗？ 太有意思。接着我们来读新闻啊。最近朋友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说恒大的一个。聘了一个专家啊，这个专家月薪能拿到这个500多万啊，一年下来5000多万啊，将近6000万啊、最近呢恒大辟谣了啊，说这位专家呢其实月薪是125万，也挺多啊、 也挺多的、嗯、 这位专家叫任泽平啊，方正证券的专家、现在已经加盟了恒大集团，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兼副总裁，而且是恒大经济研究院的院长、最近网上传了很多言啊，一开始传的是年薪5000万，但实际上任泽平的年薪是税前1500万。 其实也很多了，他现在呢的确已经到岗了，任泽平老师、昨天就参加了恒大集团的月度例会。 一位恒大内部人士称啊，1500万年薪这个收入在恒大副总裁级别上非常的普遍。 是、 恒大集团在董事和最高行政人员的薪酬一栏中，十位高管的酬金总额为3.2亿元。 十位3.2亿元，平均下来一个人3000多万，但是其实也有这个非常非常高的，比如说其中中国恒大的行政总裁夏海军一个人一年的年薪高达2.7亿元，是董事当中年薪最高的了。 还是和大家继续互动一下吧。啊，我们来看到夏小丽说，去年的跨年从长沙跑广州，在长隆手牵手看了跨年的演唱会，男朋友陪着我来到了2017年，却要到2018年时想要和我分手。 天哪，好伤心呐。 还有、 你知道有一个说你吃藕这个同学给出的故事也是有点伤心的、因为跨年印象深刻的事情除了那些幸福浪漫，可能还是偶尔会有些伤感。请你吃藕是这样的，他说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是高三那次，喜欢上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很努力的去告白被拒绝了，回来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一起哭一起刷题、那一次我学会了坚强。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城市学院的清纯。 你安慰一下这两个难过的孩子吗？ 清纯已经等不及了啊。 好的， 这个他来说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是什么，我们来听听他说。清纯你好。 清纯你好。 清纯。 清纯。 这个看来还是不行啊。接下来还是。 哎， 清纯。 哎，清纯你好。喂。 可以听到吗？ 哎，能听到。 喂， 对，清纯，你回老家了是吧？ 对对，回老家了。 你这个回老家过得怎么样啊？ 挺好呀，很幸福，感到无比幸福。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是什么？马上要到了新年了啊，在你心目中，你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是什么？ 对，当我知道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努力的回想以前每一年的跨年。觉得我每一年的印象都不是特别深刻。这个时候呢，我就去翻我的朋友圈。 朋友圈里发现 了什么？我往前翻了，对，我往前翻到了我往前数3年的朋友圈。发现了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呢，是在应该是2014年跨到2015年的那一年的1月，12月31号。我是去看了我最喜欢的 idol 的演唱会。是和我大学的小伙伴一起。然后当时真是年少轻狂的对他们的热爱呀，就现在感觉永远就没有那时候的热情了。 你现在还喜欢他们吗？ 依然喜欢，但是没有那么冲动了。 理智了是不是？但是当时那一次演唱会的经历是不是很难忘？ 只有一个字形容的话，就是冷，两个字很冷，三个字非常冷。 好吧，这个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 就是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无聊的人吧。我现在就觉得我如果再让我选择以后的跨年，我一定会回家和家人一起度过。 所以说今年2018年的1月1号，你是打算要回家和家人一起迎来2018年的第一天吗？ 对，我希望就和家人窝在我们家的沙发上，然后看看电视， 这样吧， 然后嗑个瓜子就 送你手茶，然后回家看看。 我不赞同清纯的这个想法啊。清纯你还是抓紧回来好吗？我们的这个青年广播需要你啊。 好嘞， 好的。 谢谢清纯，谢谢，新年快乐哦。 对，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消息吧。朋友圈还是有很多流行的事儿、 对，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趣啊。那个标题大家一听就能想起来，那个标题叫做有本事冲我来，别在家长会上吓唬我爸。这篇文章当中呢是一组一组富有童真童趣的诗，比如说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写得特别特别的好，分享两句吧。第一句，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 哎呀、 是吧。还有第二句，再举个例子啊，叫做太阳晒我的眼睛，把我的眼睛晒黑。听起来特别的有诗意。 是，而且我在那个朋友圈里看完以后吧，我不知道这个网友们和我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感觉非常的明显，就这诗是不是孩子们写的？ 对， 会不会是有人，对啊，会不会是有人代笔，或者说就是网上的这种批下来的图的谣言。结果我们的编辑查询发现， 这个诗还真是有、 啊、 而且呢这些诗是收录在一家叫做果麦某某文化出版社的一本诗集中，而且诗集的名字叫做孩子们的诗、 嗯、 啊，这本书涵盖了70多首3到13岁的小朋友写的诗，这些诗的孩子们啊写的有这个有的是上学的，有的是上幼儿园的，识字虽然不多，但是呢正是因为他们诗中的这种简单直接动人的力量才让人感动。 嗯，其实我觉得好像咱们每个人小时候都会有这种简单的直接的动人的力量，可能每个人小时候都是一个诗人、嗯、很多朋友也说了，说我小时候也有这样的诗意啊，但是被我爸妈打回去了啊、嗯，从此再也没有碰过诗。 哎呀特别有意思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教育部的回应吧、 嗯、 刚刚我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网上还蹦出来这条消息啊，说要取消中考了。 嗯、 初三的同学们你们太好了， 欢呼雀跃。 对，那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教育方面的这条消息呢，就是9年义务教育 对 将升级为12年制、 嗯、 中考将被取消。那么昨天教育部对这个传言进行了回应，说现阶段不可能将9年义务教育升级为12年制。 哎，对，不可能啊，先听好，是不可能，别想了，中考的朋友们、 嗯、 那负责人也说了，说义务教育呢是重中之重，但是目前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十分的突出，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义务教育的巩固水平，还有均衡发展的水平。 嗯，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生活最前沿。 嗯， 那么今天是周四啊，照例是我们的科技情报专员为我们带来时尚最新的科技方面的消息。 嗯， 接下来我们会请出我们的苹果第三方独立 专家 侯一平啊，侯老师啊，来给我们讲讲这个苹果手机最近都发生了哪些奇葩事儿。而且这个我们的这个独立的第三方专家，说实在的啊，他是非常的公平公正的啊，对待任何的这个事情都是看法的话都比较 都非常的客观、 比较的客观、 嗯、 啊，好像我们连不上他。接下来我们再先关注一条这个服务方面的消息吧。 好， 海外留学方面的资讯给大家提个醒啊、嗯、啊，中国驻清迈总领馆提醒谨慎选择赴泰留学的项目。 嗯， 啊，泰是泰国的泰。 嗯， 啊，最近说这个不讲诚信啊、利用伪造的大学文件啊，中文网站，很多不法的分子呢把这个学生骗到泰国以后呢，给他提供一些不相符的中介方面的消息，因此产生了很多的纠纷、 也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了。我看到咱们的侯老师已经连线成功了、嗯、是不是？来，我们 你好 、侯老师你好，给我们先讲一下最近这个苹果又发生哪些奇葩事儿。 苹果是这样的，苹果的这个 iPhone X 呀，最近就是说这个上市已经快一个月了。 嗯， 因为呢有个别用户买了以后啊，他说发生一些故障，他问我们，他发现这个故障啊， 嗯， 有没有别的同事有没有遇见过？ 嗯， 然后我告诉他呢，我说这些故障呢，我们都没有听说，为什么？因为这个 iPhone X 的定价太高啊，导致中国第一批用户全是送礼的。所以说真正的用户还没有出现。 嗯， 所以说这个机器现在哪怕有故障的话，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嗯， 因为他送礼送出去以后，别人哪怕用有问题的话，也不好意思说嘛。 嗯。所以我觉得你这，所以我觉得你这分析 在过春节出现， 你觉得这个马上到过年了，你说苹果手机的这些销量会怎么样？ 过年的话是每年销售的一个旺季，这个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一个事实，马上销售量就会，马上销售量就会比较大。 嗯， 哎呀，小月月， 终于看到了主持人，是不是？刚才我们手机一直搁桌上呢， 对。 还有什么这个最新遇到的奇葩事儿？比如说，iPhone X 屏幕这个中国第一摔啊，是不是你遇到了？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消息说，这个苹果 X 出来以后，这个发布的销售的10分钟以内啊，就出现了国内的第一个苹果 X 屏幕第一摔， 啊，摔碎了是吗？ 而且这一摔发生在湖南，啊，是一个湖南的妹子开着自己的豪车停在地库的时候，啊，准备拿着自己的 iPhone X 去参加一个晚会的时候，突然间打开车门的时候，吧唧 iPhone X 掉到了地上。 哎，你对这个妹子的行踪记得真清楚。 对，然后这个是她刚刚从苹果专卖店把 iPhone X 买回来， 嗯， 不到10分钟的时间，她的屏幕就摔得稀碎。 嗯， 吧？这个还不是最奇葩的 啊、嗯，还有最奇葩的， 就是拆封的时候自己把它摔地上，拆封当时就摔 出去 了。 哦， 啊、哦，哎，黄老师 是买了以后下楼就在楼下直接就摔出去了。 啊、哦， 啊、 哦，所以说黄老师，你接触了很多这样的这个奇葩的事情是吗？ 是这样的，现在 iPhone X 呢，现在有一个，当然有一个现象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自己刚开始会很忙啊，都没来得及用，现在已经开始陆续用了。 嗯， 这个苹果的8 Plus 和7 Plus 培养了很多用户双手操作的习惯。 嗯， 但是这个 iPhone X 的屏幕确实比它大了，但是呢，因为它变窄了。 嗯， 变窄了以后呢，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单手操作又显得有点大，双手操作又放不下。 嗯。 所以说出现了一少部分的用户呢，他买完了以后呢，还是回到了 8P， 因为他不习惯。 嗯，不适应。 嗯， 明白了，还挺有趣的，还得跟咱们这个用户的使用手机的习惯来进行一些匹配哈。 好的，黄老师，这个每个周四的时候，您多跟我们说说科技方面最新的一些奇葩的事儿吧。 嗯。 然后每周四的时候我们会连线您，好吗？ 好， 今天的连线就到这儿，再见。 谢谢，谢谢黄老师，再见。咱们最后再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吧，现在是年末了吗？年末将至了，要提醒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别忘了关注一下您的航空积分是否过期了。如果快要过期了呢，要注意及时兑换，否则积分就要清零了，还是挺浪费的。 嗯、啊，这条消息选的时候呢，我觉得完全是为了我 啊， 因为这个我的很多这个前段时间经常去跑新疆， 嗯， 然后这去一趟新疆，来回5000公里，去一趟新疆来回5000公里， 嗯， 所以说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用啊。我们年轻人有些坐飞机。来来回回飞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到年末的时候一般会清零，所以说别让这一年的辛苦积累的里程浪费掉。 嗯，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就是每个航空公司大概都会什么时候清零吧，好不好、嗯、比如说如果您是这个国航的客户的话，到今年的年底，您2014年以来的积分，就是3年之内的都会全部被清零了。 嗯，也要提醒大家，积分虽然是好，但并不是什么航空公司的卡都需要办啊，为了积累这种里程的话，我建议大家办3张航空会员卡就可以了。第一种啊，是这个像国航一类的啊，对应的是星空联盟，包含的是深圳航空、长荣航空等等等等。 嗯， 第二种是东航，对应的是天河联盟，包含的是南方航空、厦门航空、中华航空、达美航空等等。 对，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海航，不属于任何联盟，但是旗下的所有航空都可以累积到海航的卡上，比如说包括这个西部航空、大新华航空、首都航空、金鹿航空、香港航空和香港快运等等。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不知道我们的青年人感不感兴趣对这些内容，那抽时间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多和我们的微信进行互动啊，提提意见、 嗯、 我们这档节目说实在的就是比较接地气儿啊，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实用的信息。您在出门的时候在路上，我估计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到班上了啊， 嗯， 开始今天的这个新的一天的这个全新的生活、 嗯、 啊，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多吃点好吃的， 嗯， 下午的时候多喝点水、嗯、啊，明天 要不要这么接地气、 啊、明天我们再见好不好？ 好的， 嗯，我是青年张悦。 哎，我是青年珊珊，我们明天再见啦， 明天再见， 拜拜。 是你是我荣幸，So baby alright，我们。

我半开玩笑似的回答，文献好难看啊，键盘上都是头发。你们仿佛把这当真了，紧张得不得了，从换季、压力大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地询问了我脱发的原因。妈妈甚至还细细地追问是不是斑秃，我打出一个不是，妈妈才放下心来，不是斑秃就好。托爸爸的福，我从小就是个头发浓密的小姑娘，每次去理发店剪发，理发师剪完后抖一抖碎发，都会望着满地的乌黑感叹一句，剪你这一个头抵得上别人两个。我曾经为此而感到苦恼，极其讨厌用吹风机吹头发使头发蓬松，尤其是每次洗完头发睡觉前，我都暗暗祈祷自己第二天不要炸毛。在我看来，顶着一头又浓又密的头发是不修边幅的假小子才会做的事情，而安静美好的女孩子通常都发质细软，发量少少，眉目也精致娇小。尽管每次抱怨希望自己的头发不要这么多的时候，妈妈总是一脸我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表情。你们最终还是同意我对自己发型的小小折腾，软化、拉直和剪短。我忍着无聊和药水的刺鼻气味在理发店坐了一个下午，剪掉了一头厚重的长发，整颗头颅都轻了许多。回头看落在地上的头发，密密匝匝厚厚铺满了一层。短发有很多的好处，方便，洗头容易干，有多种发型塑造的可能。当然还有一点，薅起来顺手。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为剪了短发才更喜欢薅头发的，但是自己头发脱落的频率确实高了起来。经常在下意识地撩了头发之后，手指间就留下两三根。长发的时候不在意，短发服帖了许多，也更容易看出发量的多少。从前毫不挂心的两三根头发，如今却在一点点让我紧张起来。今天两三根，明天五六根，我又有多少头发好掉呢？不仅如此，身边关于脱发的声音也渐渐多了起来。舍友戴着棒球帽遮盖据说已经后退了两厘米的发际线，每次扫地扫出半簸箕的头发都惹起一番哀叹。生发水、防脱液和发际线粉成了购物狂欢节的爆款商品。脱发是90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成了娱乐层面上，似乎也渐渐成了严肃层面上的共识。我承认，在跟你们说起脱发这件事的时候，自己的心里并非没有一点波动。我睡眠不足，饮食不均衡，日常拖延导致压力增大，没有任何一桩迹象表明我不应该加入脱发的大军。哪怕后来你们一直安慰我，换季容易脱发，或是每天脱发三五十根是正常值，还是没办法打消我的顾虑。似乎不仅仅是真正的脱发让我害怕，更多的是那种害怕自己正在脱发的氛围包围着我。压力和脱发成为一个完整的闭环，压力过大导致脱发，耳边过多的脱发的声音也令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高压之下。当掉头发还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时，我也许会轻轻松松地忽略它，可当脱发成了集体的标签时，我甚至有点我是90后的一员，脱发怎么会不严重呢的自我放弃。总之，不管脱发是一场幻觉还是一个悲伤的事实，我都开始空前的明白，浓密乌黑的头发是多么珍贵的礼物。

那在考试之后，自然就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假期了啊！这我小时候一放假呀，就是开始疯玩，开学前几天又赶紧的这个补作业，就因为这事儿，我妈还给我起了一个突击队队长的称号。那每个假期最后几天呢，她总跟我说：“哎，突击队队长还来得及吗？” 你这一说，我还真能想象出那个画面来啊！这妈妈起的称号还是蛮贴切的，我觉得，也真的是让我挺感慨。这个拖延学习、拖延工作，还有拖延睡眠时间，似乎拖延症好像是成了这个时代的标签了。那么，如何来告别拖延症呢？下面咱们就来听一听程书新同学写给他妈妈的一封信，信的名字叫做《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拖延症》。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程书新，来自吉林省吉林市，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994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现在是晚上11:30，而我刚刚补完要明天要交的作业，你可千万别告诉爸，不然我又要被他长篇大论教育一番。从小到大，你没少抱怨过我，什么事都喜欢拖到最后做。我也承认，拖延症确实是一个无比恶劣、严重影响我生活的坏毛病。8天假期，我忙着吃喝玩乐，忙着大大小小的同学聚会，偶尔想起作业两个字，也会稍稍提心吊胆一下，但也仅仅止于此罢了。整整8天，我连书包都没打开过。然而一到宿舍，我就立刻乱了阵脚，成堆的作业铺在眼前，咖啡大口的喝，任务拼命的赶，只恨不得手脚并用。拖延的时候，作业任务放一边，玩得不亦乐乎，忘乎所以。补的时候，作业任务堆成山，忙得焦头烂额，叫苦不迭，常常是日夜颠倒，作息紊乱，咖啡满桌，两眼昏黑。更为可怕的是，即使我没有玩的兴致，即使成堆的作业就在眼前，我依然不会有打开他们的冲动。你常常说，我这是生活过得太安逸了，没一点紧迫感，总想着怎么舒服怎么来。织女莫若母，很多时候，面对辛苦的选项与逃避的选项时，我总是倾向于选择更安逸的那一个。一而再，再而三，就成了拖延。然而，选择拖延的后果仅仅是短暂的安逸，却并非心里的舒适。那些未完成的任务就像幽灵一样，潜藏在脑海的某个角落，在我玩得忘乎所以的时候，时不时跳出来，吓一吓我。看到这里，你肯定会很奇怪，既然拖延万般恶，为何我还如此执迷不悟？我也很奇怪，为何你这样一个雷厉风行的妈，会生出我这么一个能拖就拖的女儿啊？与我的口头禅“时间还早，不急”截然相反，你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现在不做，要等到什么时候做？”我的潜意识里，时间是一笔挥霍不尽的财富，所以我尽可拖延，尽可消磨。而你的潜意识里，能够把握的时间只有现在，所以你从来不会把今天能够解决的事拖到明天。虽然在我眼里，你忙得只恨分身无数，但我却从来没听见你抱怨过一个字。你总是能在繁琐又枯燥的工作里寻出几分趣味，你改着小朋友满是错别字的作业，竟也能发现几处别致的比喻。你处理着小朋友之间无聊又可笑的琐事， 竟也能发现隐藏在细枝末节里的童真童趣。而我呢，不停拖延，不停抱怨，任务未完成的每一日都会时不时陷入一种焦虑和恐慌。你很热爱你的工作，我很在意我的任务。你热爱的是工作本身，而我在意的却只是任务的完成。任务与我本应当是一次能力的锻炼，或者是一次思维的呈现，而实际上却被我当做了一个与学分对等的负担。因为是负担，所以引发了负面的情绪，而当我面对负面情绪的源头时，就会下意识地选择逃避，选择拖延。妈，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的拖延症不是治不好，而是我之前压根儿就没想着治。我会试着从今天起，抱着尊重的态度对待我的每一门作业，每一项任务。我会试着多说今日，少谈明天。希望下次再给你写信时，我已经不再有拖延的烦恼。回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家书的那些事。 我和从计划，可我更注重变化，不如从现在的想法决定自己的话。我不是说不做，该做的还是要做，可你急什么，坐下来慢慢说。 其实啊，这个拖延症啊，只有自己能够拯救自己。拒绝拖延，咱们得从行动开始。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 欢迎您把想说的心里话写成书信分享给我们。家书已经在982青春联盟的平台播出，将入选蜻蜓 FM 家书节目，透过互联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你的心声。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浩兰和一心代表编辑冰凡感谢您的收听。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青春信笺，咱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